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咧翻到嚟今個禮拜嘅浩浩雙雙。咁我哋今晚嘅講題咧就好有趣啦，亦都係我最心愛嘅啦，同天文又有關啦，同科幻又有關， 電影都有關。 係啊，哎呀，係喎，係喎。咁三樣嘅都有關嚇，我又係一個影痴嚟噶嘛。咁就係最近嘅一套科幻嘅大電影叫《火星任務》啦，係啊，由大明星就是、Matt Damon 所做嘅。咁佢喺電影入面咧個名叫做 Mark Watney 啊 ，Mark Watney。咁 Mark Watney 頭先講咗啦，即係對上咧，我哋話佢就無意中嘅俾隊友就漏咗喺火星，當佢醒翻。嗰陣時咧，就真係認真大鑊啦！即係我哋最近咧有一次呢啲咁嘅爛 gag 啊嘛，我都考人啊，就係叫金翅大鑊鳥啊，金色嘅金啦，翅膀嘅翅啦，係嘛？咁一隻鳥嘅鳥啦，係嘛？咁就係金翅大鑊鳥嚇！竟然佢哋冇留冇等埋我，咁佢都知道係唔關人哋事，因為佢昏迷咗啊嘛， 有意外咯。 咁所以但係個問題咧，佢就點都要掙扎求存。但係掙扎求存咧，佢都知道，如果佢哋走咗咧，根本就冇可能話掉頭翻嚟救翻佢啦嚇，即係太空入面啦。咁佢就點可能亦都地球？你話即刻派個太空船嚟救佢，梗係冇可能啦，談何容易啊？咁佢就知道咧，其實佢下一次咧，原來太空總署咧已經係有計劃係第四次登陸。原來佢嗰度講已經係第三次登陸火星㗎啦嚇，即係人類啊。咁就有計劃第四次嘅。咁但係第四次登陸火星咧，好似係四年後嘅事。佢就於是佢就只能夠從最悲觀、最基本嘅出發，就話我要捱四年，係啦，喺火星上面捱四年，就等下一隊探險隊就救翻我。於是佢就諗啦，咁所以好有意思嘅，係呢度電影咧都可以話教我哋做人處世啊，就係話面對逆境咧要沉著冷靜。而且嗰啲問題咧，其實佢臨到套尾嗰套電影結尾咧，佢係已經有即係帶出呢個信息嘅。佢話。我哋遇到困難，佢話太空入面一定有困難㗎喇，太空探險。佢話遇到困難，其實做人一樣啦，一定呢係要逐個逐個解決。講出嚟好似即係阿媽係女人，就想咪你講咩，但係唔係㗎，好多人呢一恐慌嘅時期呢，佢就唔會曉得逐個逐個解決。即係你解決完一個，解決第二個。咁佢話呢，佢當然有一樣深得我心啦，佢英文就叫做 do the math。do the math， 即係話唔該你真係計數，因為你即係好多嘢呢，你係要計算出嚟嘅，即係你先知道你下一步要點做嘅即係所有嘅數據一定要齊集要正確準確，然後你進行分析，數學嘅分析。咁最簡單一樣嘢就係話，譬如而家喺個基地嗰度，究竟嗰個食物啊、空氣啊、水啊可以維持幾耐？咁呢個係咪第一定要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咁嗱，留意喎，英國佬呢好多時呢就鍾意 maths，我哋香港人都慣咗㗎，有時個 math math 呢加個 s 㗎嘛，但美國佬呢就唔用 s 嘅，佢哋math 就 math 嘅啫，冇 s 嘅美國佬。 但 economics 同 physics 都有 s， 有唔係 mathematics 係有啊。mathematics 嘅字係一定有 s， 但佢呢個係縮叫㗎嘛，縮叫啊，即係話 do the math。math 咁樣，好啦，咁 do the math 佢真係做喎，最先就係攞曬啲食物出嚟啦，啱啦，咁然後計啦，即係我每日最低可以食幾多個卡路里啊，點樣捱法啊，咁樣咁可以捱到幾多日啊，梗係唔夠四年啦，即係冇可能捱到四年啦，於是就要諗呢，就係一定要種糧啦，種糧。咁好彩佢話原來呢就佢哋留低咗有啲薯仔，嗰啲薯仔本來呢就唔知係話要為咗咩慶祝嘅，點知佢哋而家匆匆走咗去。於是佢搵啲薯仔呢就要一部分攞嚟食，但一部分呢佢就睇下點樣呢，就係攞嚟係等佢發芽，然後種薯仔。咁但種薯仔呢佢又講過啦，土星嘅火星嘅土壤。咁火星嘅土壤呢科學家早知道啦，其實係死寂一片嘅。呢個上面冇生物啦。咁佢其實我哋知道土壤呢樣嘢呢，雖然我哋叫係咁叫，但係有兩個 term， 即係 soil 就叫 soil， 中文叫土壤。但係土壤呢其實嚴格嚟講喺地理上面呢就唔係講一炸泥沙就叫土壤，一炸泥沙就叫泥沙啫、就算有幾深都係泥沙啫。土壤呢其實係指係有曬我哋生物嘅好多嘅改造之後， 我記得要有層腐殖質嘅冇錯。 好嘢喎、真係腐殖質啦、就係話好多嘅動物植物佢死咗腐爛個屍體咁就俾啲細菌分解或者當然嗰啲 動物就自然係有嗰啲嘅蟲啦，嗰啲絲蟲啦，咁樣幫佢分解。咁當然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蚯蚓啦。大家知道喺地球上面啦嚇，達爾文都專門研究過呢個問題㗎。我地球上面嘅土壤其實基本上就係由蚯蚓所造成嘅，係不斷咁轉鬆。咁所以咧，其實土壤係一個絕不簡單嘅嘢，而火星上面咧係冇呢種我哋地球上啊，即係習以為常嘅土壤嘅，佢只能夠就係一啲咁樣嘅死嘅，即係礦物質啊，啲沙泥啊咁樣。咁話啲沙泥係完全種唔到嘢嘅。咁啊點辦咧？咁當然佢實際上梗係喺室內種啦，室外又一定種唔到添啦。佢喺室內佢已經一個好大嘅地方咧，咁佢又想話做一個温室嘅人造嘅温室，咁佢就種，但係土壤明知種唔到嘅。咁所以一開場冇嘅耐咧就勁啦，係人類歷史上咧，電影史上應該話咧，係第一次做俾大家睇係乜嘢叫做咩咧？即係我哋一個好核突嘅叫法就係、是，哇！你喺度搞搞震，你簡直就係成支 搞屎棍， 冇錯啦！麥迪文揸住嗰支咧就係、是、 搞屎棍 啊！係咁呢套戲咧，淨係呢樣嘢值得買飛入場啦，係嘛？你知佢哋中意核突嘢嘅，咁、於是你係睇到麥迪文咧，原來佢嗰啲一路去探險嗰啲隊員咧，嗰啲排泄物咧係唔會抌嘅，因為你會污染到土星噶，唔係土星，成日講土星嘅傻火星噶嘛，你污染火星啊，所以佢每次排泄咧，佢都會劈咗佢，即係將佢呢個風乾冷凍一包包嘅嚇，咁、於是佢就揾翻曬所有隊友。包括佢自己啦，呢六個人嘅呢啲咁樣一包包嘅急凍風乾嗰啲咁嘅排泄物，咁然後咧就要拆翻曬出嚟，倒落個桶度，然後加水，然後就揾一支棍嚟搞啦，然後咧就揾個殼嚟筆，咁、於是佢喺嗰啲泥土度就整成一行一行，咁啊當然咧講古唔好博古啊，咁啱咧就講佢係咩出身嘅咧？就係、是、植物學家 botanist 嚟嘅，所以佢應該知道曬嘅。咁佢亦都抄書啦，咁啊，咁就整啲泥土堆成一行一行咧，然後一行一行咧就隔冇咗咧，就整個窿仔，整個窿仔就擺個薯仔落去。咁但擺個薯仔咧，就於是就要筆嗰啲咩啦，嗰啲米田共落去，咁啊翁翻實佢啊，咁啊到時都話灑水。咁啊後嚟講佢係成功嘅。咁呢樣嘢都係網上好多討論啦，即係我嚟之前我做好功課嘅，我都梗係去過幾個網站，咁就討論火星任務嗰啲科學、有幾多係啱有幾多錯㗎嘛。咁呢個呢，咁當然大部分呢都認為佢冇問題嘅，呢、這個係即係應該係咁做㗎啦，亦都係有機會種得生嘅、OK， 咁但跟住落嚟呢有幾個有趣啦、就係、是、做水，咁佢水係唔夠用呀，要捱四年點點呀，咁佢呢就攞咗咁呢個呢就係要化學啦，咁化學講真都唔係我最強項啊，但佢又攞咗一啲呢佢啲火箭燃料啊，剩返火箭燃料呢叫 Hydrazine 呢，佢就用一個叫 Oxygenator 嘅嘢啊，即係一個可以產生氧氣嘅機器，一副儀器呢就嚟去引發佢燃燒燃點嗰啲 Hydrazine 啊，咁嗰個電影入面呢個頭一次呢都爭啲燒到頭髮都燙埋嘅，即係爆炸咁樣嘅，咁但係即係佢做得唔夠好，咁佢所以後嚟再努力嗰幾次呢就成功就將嗰種燃料呢即係就嗰、那個水即係變做水啊，即係 oxygenator 咧，其實係一個儀器，可以將呢一個二氧化碳咧係就變咗做氧氣嘅。呢、這個就係 oxygenator 嘅目的。但今次咧，佢就用咗喺 hydrazine 度咧，佢就唔淨止變氧氣，佢就變水分啦。咁、就喺嗰度咧，就自己製造咗好多水出嚟。咁、但有一度咧，我又覺得個電影又唔夠強調嘅，因為我哋知道咧，譬如人類登陸月球啦，坐嗰個太陽神太空船，哇細得咁交關，佢點帶得咁多水啫？咁、我哋知道喺嗰啲場合咧，當然我哋去登陸月球都係嗰十幾日啫，係嘛、基本上啲水咧係循環使用嘅， 係 係嘛？咁水嚟講呢其實係我哋要佢個功能咋嘛、所以我哋飲咗落肚嗰啲功能啦搞掂晒啦，排泄返出嚟即係我哋嘅尿液啦、其實尿液呢如果你有即係高科技啦，咁即係其實60年代都掌握咗啦，咁就可以將佢變返做清潔嘅水啊。咁但係其實佢嗰個火星探險隊呢，我相信必然都係有呢一個咁嘅設備嘅，應該可以循環再用嘅。咁、但係套戲入面呢，即係可能就覺得啊，因為始終喺循環過程佢嗰個效率唔係100%，即係可能一路都會喪失嚇。咁、你四年而家捱唔到啦，係嘛？咁所以佢都係要製造水，咁呢個合理嘅。咁而佢個過程呢，即係我睇網站嗰啲專家講啦，大致上都 OK 嚇。咁、呢個水啦。 咁但係反而呢氧氣嗰度呢佢就講得冇唔多嘅套電影。咁但係即係如果既然佢有呢、這個即係、就是、oxygenator 呢其實佢都應該係可以呢係將啲二氧化碳呢就分解做呢就製造氧氣俾自己。嗯啊、好啦咁另外呢有幾個重點呢嗰啲人評論呢其實第一個就開場嘅時期嗰個沙塵暴。咁呢個沙塵暴呢其實好多人嘅重點就去咗話有冇可能咁勁。咁、 嗯、 但係我嘅重點呢反而就係、是有冇搞錯啊？你有一個探險隊伍喺個表面，而且你有幾粒雲人造衛星環繞住火星，冇可能嚟得咁突然嘅。即係你咁勁嘅沙塵暴，應該早咗有徵兆噶嘛，有 warning 噶嘛咁樣嘅嚇。咁、啊、又係講股唔好博股。咁但係好多即係討論嘅就話，喂，火星上面嘅大氣壓力係地球嘅1% 都唔到，即係話稀薄都好交關嘅。所以你就算吹到行啊，即係譬如200公里嘅嚇勁嘅呢啲咁樣嘅烈風啊、颶風啊咁樣咧。都唔會話造成咁大嘅破壞。 其實呢要捱4年呢要喺火星做整個 ecosystem 出嚟㗎嘛。咁、其實喺地球呢都有個系統或封閉個地方。 啊非常好啦啊 Thomas。嗰、那個呢就叫生物圈二。係其實係90年代初。 計唔到、 啊。其實80年代。咁你既然講到呢我呢度講都值得㗎應該啱好嘅。其實喺80年代末90年代初啦有一班科學家呢好似都有啲係有錢佬贊助㗎、有個有錢佬贊助。佢話喂人類呢遲早都係要登陸火星㗎啦即係去遠征啊。咁遠征呢你就要喺即係一段好長嘅時間有一個密封嘅生態嘅體系喎係咪你都係空氣啊水啊糧食啊或者你嘅排泄物啊你所有毒素你都要處理㗎。咁不如我哋喺地球上面模擬先啦做一個封閉嘅體系啦。於是佢就喺亞利桑那州嘅沙漠嗰度就興建咗叫生物圈二英文就叫做 Biosphere 2。咁點解叫 2 呢即係咁個溫喺邊呢原來呢佢話地球就係溫啦係啦地球就係溫啦所以呢佢哋叫 two。咁於是有一班嘅志願者就入咗去嘅。咁但後嚟呢係失敗嘅因為呢第一就講志願者後嚟頂唔順啦但係最先就係話發覺呢佢呢個所謂一做即係非常之精密設計嘅封閉循環嘅生態圈呢其實係唔夠精密。係啦就到頭來呢就嗰個二氧化碳水平呢就不斷升高即係啲人呢就成日都嗡嗡頓頓即係無精打采啊無力神氣啊無力啊咁樣呢就種啲食嘢呢有啲係種得唔好啊咁樣啦。咁後嚟呢卒之仲爆醜聞就係話佢哋捱落去但捱落去俾人踢爆呢就話原來中間呢佢靜靜雞啦同外面混食物入去嘅咁樣。咁所以即係爆幾次醜聞呢就卒之佢哋承認失敗就終止咗。咁終止咗呢後嚟又隔咗一段時間又試過一次嘅、但今次就冇咁野心勃勃。咁、就住咗一輪。咁但係到後嚟呢成個實驗呢都叫結束啦、啊。大致上都係承認失敗嘅承認失敗。但係都佢哋當然可以咁講啦我哋都吸收咗好多經驗攞咗好多數據。咁而家呢個成個 Biosphere 2呢仲喺度嘅。但係就好似撥咗俾是不是亞利桑那大學撥了給大陸管理還是哥倫比亞大學我忘記了就是變了大學用作呢作為一個教學用的設施這樣樣。咁但好有意思因為同我哋即係去遠征火星啦係密切相關嘅即係呢個實驗啊咁但係你講返冇錯啦咁麥迪文呢你話捱咗四年真係你即係其實觀眾嗱嗰套戲呢好就好嘢就好在佢又唔係有咩懸疑嘅又唔係有咩外星人啊怪獸咁樣。但你就會諗啦就係、是、當然你即係你啲心水清嘅你都會話講乜啦佢始終都會俾人救返嘅唔會死嘅呢套戲係咪咁但你都會有個好奇心就係咁佢點樣捱到個四年呢咁但係呢其實後嚟呢其實你都可以話你話取巧咩呢其實佢唔使捱四年嘅。佢唔使捱四年嘅。呢個冇辦法一定要劇透你講個科學就因為我要講到個科學呢竟然嗰個故事後嚟發展呢就係、是、地球上面有個科學家佢諗嚟諗去都諗唔到點樣救佢呢但佢諗到就話其實而家回航緊嗰架母船呢原來可以呢返到地球嘅時期唔降落即係唔呢個進入地球軌道然後返嚟而係呢嚟到地球呢就係、是、要高速嚟去繞過地球冇錯啦呢、這個叫 gravity assist 俗稱叫 slingshot slingshot 就係我哋有時打獵呢啲土人呢、用一個揈揈揈即係一嚿石頭好重嘅、但係搵條繩繩揈揈但係好叻㗎嘛佢揈到咁上一放手咁就遠好遠就可以打低隻羚羊呀、諸如此類呀呢叫 slingshot effect 叫做 gravity assist 術語就叫做引力加速咁嗰個其實係一個後生仔嚟嘅咁佢哋喺研究個個都喺度諗但係諗唔到呢點佢就話我哋點樣派人去都趕唔切即係咁耐四年咁但係呢其實呢一架回緊程嘅上面有五個船員佢話我哋計算過曬呢佢返嚟地球呢就係繞個地球 咁仲可以加速，加速就揈翻轉頭去火星。咁佢計過咧，咁其實啦，即係嗰班人好慘啊，即係就嚟到地球咧，但係而家加翻咧又要去個火星咧， 過門而不入， 就幾就無端端多咗500日嘅航程，500日啊，唔係講少啊，唔係5日，唔係50日啊。咁但係後嚟即係將呢個消息話俾佢聽，咁佢哋投票。啊，咁我梗係好戲劇性啦，咁但係到最後大家都話我哋要返去救，即係咁，其實網上呢套電影呢出咗之後冇咗耐呢先好笑，佢話究竟美國政府仲要花幾多錢嚟不斷救我哋嘅麥迪文呢？咁點解呢？因為大家可能不知呀，已經忘記咗啦，好多年前嘅好出名嗰套戰爭片就叫做《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 呢，原來入面嗰個被救嘅呢就係麥迪文，而去年呢其實嗰套大電影啊，《星際啟示錄》咧，原來佢又係有個即係外星人，又係唔係外星人，又係有個即係探探險員，就係滯留咗喺一個星球上面噶嘛。佢哋心要救佢，嗰、那個原來又係麥迪文，所以今次係第三次啦。咁好笑啊！啲網民喺度搞，即係惡搞啊嘛。究竟美國政府仲要花多幾多少錢嚟不斷救呢個男人咧？咁啊。